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一支巨大的队伍，约有上百来人，似乎是要舞龙灯的，浩浩荡荡地走过来，举着粗糙的一节一节的龙迎面走上来，人群纷纷躲避。太子殿下生平第一次给人让路，竟然也这样自然。严君玉拉着他让到街边商铺的雨檐下，正是个绸缎铺子，竟也把荷包手帕摆出来，几个衣着鲜丽的姑娘正要买荷包，看见他们，不知怎的忽然推搡起来，用手帕挡着脸发出笑声。萧景琰忽然问道， 萧炎为什么想带我出来呢？ 严君玉正耐心等着那龙灯队伍经过，听到这话愣了一下，皱着眉头想起来。其实不用他说，萧景琰也知道，他其实也不是只能待在皇宫，围场狩猎祭祀，一年到头也总有出宫的时候，只是不管去到哪里，都是玉辇仪仗，层层随从，将他与这世界隔绝开来，像随身的小型牢笼。他永远是太子，从未像今天这样与街头黎民交换一个眼神。但今天不同，今天他只是萧云，太子不能被看见，萧云可以。所有人看见的是萧云，一个俊美文雅的青年。纵使气度出尘，总归是人潮中的一个凡人，并没有比谁多出一双手臂、一只眼睛。他可以安静站在人群中，用他的眼睛、他的耳朵去看、去听、去感受这冬日的寒风，这迎面走来的每一个人和这滚滚红尘。不要数之，那太让人心碎了。萧云也是自由的，哪怕只有一个晚上。 这是什么？ 萧景琰忽然问道。绸缎铺隔壁的雨檐下停着一副古怪的担子，一边是火炉，一边是张小桌子，上面挂着许多木条。 哈，原来你也有不知道的东西啊。 严君玉顿时得意起来，告诉他， 这是补伞的。 补伞？为什么？ 当然是因为烂了呀，扔了可惜，补一补还可以用，还有补锅的、补桶的，连碗都可以补呢。 严君玉得意地告诉他，他从小混迹于市井，自觉什么都懂了。 哎呦，这是哪家的富家公子啊，连东西要补也不知道。 那看担子的妇人忽然笑道，是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，做小生意的人多数热情，见她生得俊美，还问 公子贵姓？ 姓萧。 怪道呢，前面夜市最热闹，还有灯会，公子难得出门吧，可要好好逛逛啊。 这是大周太子殿下生平第一次与自己的百姓对话，并不是太傅教的体恤臣民、常怀悲悯，而是平淡如水。京师300,000居民原来都是活生生的人，知道与见到总归是不一样的。之后便全是玩了，严君玉带着他去看灯会，原来这就是小严长大的世界，传说中的民间如同画卷一样在眼前展开，也有安居乐业，也有贫苦乞丐，迎面而来一张张笑脸，有腼腆的小夫妻，在父亲脖子上骑着大马的孩童，扎着压髻拿着小风车的小女孩，还有上乡回来的老妇人，这是他的百姓，也是他的子民，人间烟火，万户太平。他教会小炎什么是权谋，小炎教会他什么是众生。逛到最后是灯节最大的灯，扎起几丈高的灯架，不如宫中精油烧的明亮，但也许是周围人群欢呼太热烈，竟然耀眼的一如梦境，是词中所说的东风夜放花千树。夜市的尽头有个卖面具的小铺子，也许是扔到脚下的手帕太多，小炎一定要带他买一个，萧景琰难得没笑他打翻醋缸。 这个太大了， 这个有点沉。哇，这夜叉怎么这么绿啊？ 严君玉认真在铺位前挑选，铺位三面是竹架子，上面挂着布，面具都钉在布上。小严的脸映着灯影，认真挑选的样子实在太好玩。萧景琰伸手取下最近的那一张钟馗面具，挡住了侧脸。他就这样站在闹市中，安静地亲吻了他的小颜。灯市看到最后，夜色阑珊，小颜却还精神得很，执意要带他去一个地方。原来是一截旧城墙。京都的城墙，除了当年太宗入主京都的轩辕门还留着之外，其余都因为扩建被拆了。这一段是个旧城楼，现在已经成了钟楼，只有楼角青砖还看得出当初兴建京都的痕迹。钟楼的门锁着，但严君玉自有办法。旧城楼背后有一面墙倒了大半，露出当初被砌在里面的架子。带着当朝储君爬城楼架子，也只有无法无天的他才做得出来。但爬上去之后，确实是视野开阔。老城楼的飞檐十分结实，上面卧着脊兽，漆作黑色，所以积雪不深。严君玉熟门熟路地往飞檐上一骑，只给他看这一片内城的布置。 那边就是我家侯府，那你一看有很多绿树，就知道那一片都是侯府了。城郊没有这么多树，都被卖柴的人砍掉了。魏如也说有人到萧远侯府砍柴卖呢，不过他家太穷了，又有山，也许是自己让仆人砍的也说不定。我家也有个大园子，可惜湖水不是活泉水，所以养不了多少鱼。那边是福贵街，又叫富贵街，是雍丞相府，还有许多官员府邸。那是庙街，有几座寺庙呢，我奶奶每年都去拜佛，那里的素斋好吃。 严君玉絮絮叨叨告诉他，萧景琰忽然指着一处地方问， 那是哪里？ 那是我们刚才来的地方啊，就是夜市坊，你怎么不认得了？ 认得倒是认得，只是没猜到他也会来罢了。 谁啊？ 严君玉认真一看，顿时笑了起来。 哼，荣浩怎么会在这里？他手上抱的什么？怎么这么多？哎，他后面跟的谁？不会是那个西戎王子吧？ 话说荣浩今天可真是好好让赫连见识了一下什么是真的才华盖世。本来荣浩好好在自己府邸里过节，这西戎蛮子不知道发什么疯，过来要请荣大人带他去逛夜市。荣浩其实是懒得去的，不过想到这家伙也算是劝退了蒙苍，彻底熄灭了庆德帝和亲的希望，所以不得不卖他这个面子。世俗人只知道元宵节有灯，不知道其实最好玩的是灯谜。江南虽然也有，但毕竟是书香地方，就算出得高深点，总不过是儒家典故。京中却是百川汇流之处，什么奇怪的灯谜都有。荣浩进京当年就玩了个痛快，他自幼博闻强志，过目不忘。当初和敖季与嫣然他们一起逛京城，从街头迎到街尾，三个人替他拿东西都不够。这次他也在赫连面前小小露了一手，一路解灯谜，从四书解到了民间的故事，再又转回南戏灯谜，连嘲讽时政的也被他猜中了，赢了不少东西，连同样猜灯谜的姑娘的荷包都收了不少。最后他正停在一盏讲开国故事的走马灯面前猜时，只听见背后熟悉声音笑道， 哈，原来你赢了这么多东西，快分我两个。 荣浩一听就知道是严君玉那个没出息的家伙，转过身来刚想笑他，被他身后的人吓得脸都白了。太子殿下竟然跟着严君玉站在闹市中，身边一个侍卫没有，还穿了一身儒衫，一脸安然自得。 对， 他念出一个字就改口，与其说是怕街上人潮，不如说是怕自己身边这位煞星。说来也奇怪，蒙苍都是进宫朝贺过的，偏偏这两人竟从未见过照面。其实他也知道这西戎蛮子是最记仇的，但情急之下就记不得了，只顾着自己是东宫伴读的职责，本能地往旁边侧了一下身，有点划清界限的意思。 这动作实在有点不厚道，尤其是赫连怀里还抱满了他赢的东西的情况下。不过赫连这次好像没怎么在意，只是盯着太子殿下的脸，似笑非笑的样子。荣浩心里打鼓，这家伙的无法无天他是心里有数的。蒙苍虽然狂妄，当初朝贺时也是正正经经下拜行过大礼的。至于有没有司马昭之心就另说，赫连却好似全然不知道眼前这位是谁一样，目光放肆无比。荣浩是吃过他的亏的，当初在天香楼一个照面竟然一点脾气发不出来。赫连这人脾气有点古怪，平时荣浩故意欺负他都没事儿，但偶尔一下认真起来，荣浩只感觉如同被狮子按住的兔子，整个人气焰都被压住了。但太子殿下还是厉害的，赫连目光锋利如刀，他却沉稳如水，任着异族人毫不客气打量自己，只是神色淡定，甚至带点俯视的视角，仿佛一切他都早已知晓。要不是怕赫连这家伙记仇，荣浩几乎要忍不住叫两声好了。赫连就像知晓荣浩的心思一样笑了起来，他神色如此放肆，一开口却是如同多年老友一般随意。 听说大周的茶楼很好，我来了这么久还没试过呢。 他这话显然是对萧景琰说的，不过荣浩身为太子伴读，早习惯充当东宫外围的护卫了。储君何等尊贵，轻易不与人对话。严君玉这家伙又待得可以，还在那好奇地盯着赫连的金发看，没见过世面一样。荣浩刚想接话，就听见太子殿下淡淡道： 对面就是茶楼，赫连王子想试一试吗？ 那就有劳太子了。 赫连也学了大周礼节，像模像样地答道。他明明这样平静，荣浩却总觉得这家伙心里一定早就露出了捕猎一般的笑容来，顿时只觉得气闷。趁他上楼，用力踩了两下他的靴跟，这才罢休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